结藤而发，受戒而发，持戒而发，信心加上信心而发，信得佛所讲呢部经嘅功德，佛果上所得嘅实力，啊，我哋因人修持所得八种功德，啊，咁啊，再信得过以下咧，咁多金刚护法神嚟拥护，要有呢个信心。你如果唔系慧疑，唔知系唔系咧咁。有呢個慧疑心咧，你就唔能夠專心一意去前就啦。咁我哋能夠具足呢四種咧，就叫做二法。哦，二法咧去修持咧，咁呢一個人咧就一生成佛。成佛乜嘢？得到圓通，正得圓通，就係響呢個父母所生嘅呢一個色身啊，就可以心地開通，明白呢個眾性。如果唔係咧，变咗十方以内都是妄义啦，咁由此知道，我哋要有一种信心，法会唔会讲妄义嘅？我哋打妄义为咗咩？有时为咗面子问题，系咪啊？有时咧为咗利益问题，有时为咗呃人嘅问题，但系法唔需要咁样做，哦，法唔需要话面子问题、利益问题、种种问题，法咧所讲嘅真义者、实义者、不穷义者、不疑义者。咁所以咧，法講係一定係消災免難，就係消災免難；一定速成圓通，就係得速成圓通。咁我哋要有信心，去持呢個咒，去佩戴呢個咒，供奉呢個咒，供養呢個咒。哦，好啦，因為呢個咒有咁多功德咧。所以當時法會啊，天龍八部大家都發心嚟扶持呢個咒。第一點咧係金剛實現護法啦。施事已以會中無量八千金剛一時佛前合掌頂禮，二白佛言：二佛所示，我當誠心保護二事修菩提者。嗱，金剛咧就係菩薩嘅名嚇。不是某一个菩萨的名字，而是这一类菩萨的名字。金刚是很坚固的，哦，即是说这一种金刚神的愿力是很坚固，是发愿护法的。他护法神呢在佛前呢是不错的，啊，那他要看治你罪法会这帮人，即是等于这个什么，等于这个班长这样，或者等于这个增值这样，啊，你这帮人如果有些不义法的动静，他那支宝刺就会剥你的了。所以呢，金刚神在佛的前面不坐的，是顺着站的。所以他现在不用起立白法，只是合掌，啊，一时呢，即是当佛誓言这个咒的功德之后呢，这个时间呢，在佛前护法的金刚神呢，即是大家都合掌顶礼，对佛这样说，哦，这样这个八呢，就是下人对上人讲是八，哦，他二佛所示，他说好像佛前面所讲这个咒的功德这么大，那我们这帮人呢，这帮护法神呢，就应该诚心保护什么二事修菩提者。二事即是能够二法修这个圆通，希望证得菩提的人。无量八千金刚即是无不可数量的金钟金刚王菩萨。这个无量八千金刚神呢，是属于金刚藏王菩萨的眷属。每一个神呢都执这个金刚宝刺，是一个大力士来的。当法讲完这个咒功德呢，大家都合掌顶礼向佛呢，就发言，啊，一定是保护能够发菩提心修耳目行通的人。这个是第一点，是金刚实现护法。其次呢，就是梵王帝释四天王都发愿护法。梵王呢，已是梵王并天帝释四大天王亦依佛前同时顶礼二百法愿，这个是经家在述。沈有二事修学善人，

疑是修心求圣定人，即是说疑法修行求入这个首领阎王大定的人，无论他结坛持咒在道场里面去修行，或者在其他地方经行，甚至到省心不入定，游戏聚落行街，在个街边游行，这帮金刚神都跟着他。你不用怕啊，你身边前后左右都有金刚神保护着你的。所以呢，以前呢，初初呢，我持咒呢，我都一定要在佛前持咒。后来呢，医生叫我你招跟早要行啊，不行不行的。所以呢，我出去花园散步呢，我都持咒。因为点解菩萨话俾我听嘛，乃至圣心游戏聚落都有菩萨养护嘛。是不是？所以你们现在爬山啊，背熟它，背熟了灵验咒呢，你现在朝一早去晨运行生的时候一样可以念灵验咒的。哦，菩萨说的，你去到哪里跟着哪里保护你，不会跌倒的。哦，他说又是游戏聚落，就算你玩啊，甚至你在那里打牌啊，捉棋啊，你能够心挂住灵验咒咁都得噶，菩萨都保护住你噶。系我等徒众，即系金刚菩萨所领导一切眷属，系上当随从啊，是为此人释放响你左右，保卫你啊，免费请呢一个保镖啊，呢个保镖比任何保镖好啊，免费啊，只要你心中有灵验咒就得啦。几咁容易，系嘛？好平嘅，好平嘅保镖嚟嘅，只要心中谂住灵验咒就得啦。嗱，你背唔晒灵验咒咧，你就背下边个啱阿罗尼毗舍提毗啦，婆舍啦，陀呢频陀频陀尼婆舍啦，频尼奔乌烟多用奔娑婆诃。哇！呢几句打个牌出去念一抄，攞个牌又嚟念一抄都得啫嘛，系咪？咁金刚王菩萨保佑你，不但保佑你平安，仲保佑你咩食糊啊？唔好食炸糊就得。咁呢度咧就显示啊，金刚菩萨神王嘅慈悲同埋佢眷属系保护我哋持咒嘅人个宏愿非常之伟大。佢就算魔王啊，佢都冇办法奈你何。魔王系指欲界天顶波长魔王，自在天系色界天地摩斯首罗天王，好犀利噶呢两个魔王吓，佢专门破坏修行人嘅。但是呢，你能够持定念咒呢，这些金刚藏菩萨在你左右呢，他不敢接近你的。魔王因为他贪恋世间的欲乐嘛，所以他就设办法呢，破坏修行的人。但是金刚藏菩萨和他眷属呢，事事守护在你左右呢，纵使间是魔王那么犀利，他都没办法恼害你。何况个魔民魔兵小鬼小卒呢，当然这些人呢是远离你好远好远，十有尽外，十有尽外即是八百里以外的了。除非怎样，有没有这些鬼神在你身边呢？有。除非这些鬼神魔王魔兵魔将呢已经发了菩提心，欢喜收这个耳目圆通，希望随从你左右呢，接近你咧，學習你所修行，又另外講法，即係話惡嘅害你嘅鬼神魔鬼咧，唔會接近你。但係如果有發菩提心想向你學習嘅人咧，嘅鬼或者魔咧，都可以係接近你咁。